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3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12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Tror at dette her skjebnen, det meg og deg. Og hvis du vil så gjør vi det nå, for når jeg så deg fra scenen, og du gikk til meg, var jeg redd for at du bare skulle gå. Og jeg vet det umulig å gå lei av deg. Jeg blir så sinnssykt gira når du ringer meg. Si meg, hva skal jeg med Tinder, jeg vil binde meg nå.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1月5号星期一11:32:58，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信任的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啊。 嗯，现在有很多主题游， 对 吧？什么夕阳红啊，红色之旅啊， 丝巾团啊， 看海游啊，看天上的星星，看极光，也是一个新进的主题。 是的，而且这个极光呢，它是充满着季节性和特定的，这个有一定的区域性， 地域性嘛。 对， 飞到一个可以有那个纬度啊、温度的地方，可以看这个。 冬季到挪威来看极光， 消费非常的昂贵。 是的，那消费不起的话，可以去加拿大。 黑河 看不见， 能看不见啊、哦？ 黑河还是看不见的。 虽然温度相当。 是。 确实啊，说到冬季的极光，看极光的这个选择呢，我们今天呢还是网罗了一些哈，是可以一定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是的，就是一定可以看得到，但是呢还是要拼人品。 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找准这个时机哈，去全球观看天上又是红的绿的那种极光飞逝的感觉。 真的是极光是紫色的呀、绿色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我到现在平生没有看过极光，但是看过图片哈。当我们身临其境看到极光划过夜空的时候， 想起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你发现现在好多的唱片啊，就是那个结束的时候都是那种一直在奏乐器，然后渐弱，没有一个结尾都告诉大家，就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对，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的。 刚刚我们就意犹未尽， 那明明是唱得太跑调了，赶紧拉下。 我们来听听我们周一节目组哈，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哈。第一条呢，我觉得国家公园确实是非常有门面担当的一个感觉了哈。 对， 这个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持续推进 ING 当中。 是的，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国家公园啊。 必须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中包括国家公园体系建设。这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欧阳志云。哎呀，好美的名字。 四个字啊。 对，三日在这个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的，那应该根据代表性生态系统还有自然景观、珍稀动植物物种分布区来规划未来的国家公园。 是的，这个中国 什么什么什么 中国嘛， 中国， 我爱你中国 啊！ 对， 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智库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这是非常有响当当的一个介质哈。 对， 第一次会议在青海西宁举行，好地方。相关专家为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支招，大家要讨论。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啊，摆出来之后呢，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 对啊， 国家公园也是门面担纲，地球的肾啊，地球的呼吸系统哦。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推进这样的一项建设啊。 我们回顾过去两年的时间，在中国，你想 怎么的？ 三江源 啊，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相继挂牌之后，像祁连山和大熊猫两个国家公园管理局10月29号同日揭开神秘的面纱。 是的，那么中国科学院院士傅博杰说，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的环境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那中国人口总量大，生态环境本底脆弱，那区域环境保护不平衡加大，环境污染旧账新债是叠加呀。绿色发展，哎呀，任务艰巨， 这是个实际存在的情况啊。 是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说，自然保护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他说应该提升自然保护地体系在社会中的什么呀，认知度啊，共识度，然后呢发动一切可能性，调动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参与保护。 是，那魏辅文认为说，要确保人类生存所需的最低保护地面积，以国家公园建设为主体，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尽可能保护更多的生物多样性，使有限的面积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 对，这个在座的很多重要的这个应该是业界人士哈，又一位出现了，叫做罗鹏。罗鹏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哈。他说，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需要科学界定保护管理的目标，研究保护成效的监测评估方法，科学规范保护管理措施。要科学的研究什么呢？中国最高水平的国家公园科普展示还有教育产品。 哎，是的， 同学们啊， 哎呀，同学们。然后呢，清华大学的教授杨锐也建议了，说应该依托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建立中国荒野保护制度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种法律框架。 对，这个有法可依，然后 反正方方面面你都得健全了。 希望呢，再次看到中国国家公园体系的时候，要不是推进了，是正在运行啊。 是的。 第二条呢，其实有些地方啊，老说4A、5A、3A 哈，有些地方还是没有五 A 景区的。我们今天了解一下哈。 对， 赤峰。去过没有赤峰？ 哎，我还真没去过赤峰。 没有去过赤峰哈。这个克什克腾石镇升为五级景区啊，五 A 景区。赤峰市也是实现了五 A 景区零的突破啊，非常好的，这是一种这个 好 惠赠赤峰市人民的一个好的反馈哈。 对，哎呀，终于是突破了 这个没有五 A 景区这一道坎儿。 嗯， 日前呢，克什克腾十镇旅游景区被正式授牌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自此克什克腾十镇旅游景区成为了赤峰市首家、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家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五强之一。 对呀、啊，很厉害的啊！ 这个需要好好的维系，就别、咱就上去别下来了啊！一直在五 A 这五强当中哈。 对， 景区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介绍说，根据五 A 提升的规划，新建景区西门游客中心4180平方米、生态停车场达到4.7万平方米， 哇！ 改建一个那个南门的游客中心，对南门停车场进行一个美化绿化，根据景区特色和地形的特点，提升特色游步道的建设，确保像道路平整、舒坦、美观啊！而且游步道两侧合理布局休息座椅以及垃圾箱，很有必要。 哎，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进一步提升游客游览的舒适度。在向旅游标识系统的建设上，克什克腾十镇景区新增了全景图、导览图、景点说明牌、警示牌等景区标识牌，达到了92块。 对，而且呢，它还加大了智慧景区的建设力度。目前呢，景区监控系统、指挥中心、票务系统、车辆行驶记录以及调度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等等，已经全部投入使用，全是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啊。对，那也实现了景区 WiFi 的全覆盖。新建6处各具特色的景区驿站，用于满足游客购物休闲的体验啊。那同时，为了保护景区周边环境，扩大景区发展格局，克什克腾十镇景区加强了景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景区西门至南门外环路，那将达达县与热阿县相连。那在通往克什克腾十镇景区的旅游道路达达县和热阿县沿途，新增了旅游专用交通指示牌19块，为游客提示旅游景区的方向、距离等等信息。 我们看到了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一直在路上哈。克什克腾十镇景区提升综合服务水平，一直在路上，就是有待提高啊，完全就是那种就是不停的去创新改良的感受哈。景区游客中心设有像医务室啊、邮政代办点啊、手机充电站、母婴室、影视厅等设施。 哇， 同时像备有轮椅、拐杖、童车等特殊人员服务设施。景区内呢，设置无障碍通道，旅游厕所内全部设置家庭卫生间， 不错不错， 方便需要陪同的特殊人员呢使用哈。 嗯， 为给来自于4面8方的游客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景区标识系统及景区网站均支持中蒙英韩等5种文字，同时官方网站支持查询、预付、支付，然后虚拟景区等多种的功能。通过又是智慧景区，智慧哈， 对，都是智能的一些东西了。 游客甭用出家门就全面了解十镇旅游的信息，预付产品并支付，旅游行程中也可以动态的了解所需信息，并发出救援和接受帮助的信息。那对于景区而言，到智慧景区意味着什么？ 啊，反正呢，这个智慧景区哈、它呢是意味着节约了企业的成本。那通过像目标定位啊、数据统计，还有安全反馈等等系统，全面了解游客的需求，也还有投诉建议等等内容吧，可以帮助实现科学决策和管理哈。那另外在景区管理方面呢，克什克腾十镇景区也进一步健全了管理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并且也聘请专家对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进行一个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对对对， 注意态度， 是的啊，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员工的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技能，使景区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五 A 的匹配五 A 的服务， 是的， 对吧？ 而且五 A 到底咱们能玩什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都是没有这个体会得到哈。 具体来 看一下，这个克什克腾旗呢，将依托克什克腾十镇景区的五 A 品牌，重点建设以克什克腾深度梦幻之旅、草原地质奇观震撼之旅这个大环线为主题的4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克什克腾旗内其他的8大景区，带动辐射相邻锡林郭勒盟优质的旅游资源，形成合力服务京津冀黑吉辽优质旅游客源地。 这一趟玩下来，一个月玩下来了、 是的， 相当丰富哈。世界这么大，祖国内地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希望各位出不了境的话，祖国大好河山走一走也相当丰富，拔起大枪扔起来一拍，那是世界之强景了。 哎呀，那必须的， 那相当是不是？兴安岭一拍，大兴安岭， 对呀、 那天又看了一遍纪录片 啊、 真的是绿油油一片， 太大了那一片， 丰饶的土地。 是的，什么时候大兴安岭也能成为国家？ 森林公园， 哎， 对，国家公园那就太爽了， 期待着哈。 嗯，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什么国宝啊，什么，对不对？我们的国宝就是大熊猫了，对不对？这个看到的大熊猫挺厉害的，也阔别祖国十五年啊。 嗯， 结束 15年， 对，结束十五年旅美生涯。 嗯， 大熊猫高高，就它的名字哈， 嗯， 就是高度的高，回国养老了，人家。 我的天哪，你看这个大熊猫，这个高高啊，现在真的是高龄了。 高 高 高高高，这是普通话一级的高高啊。 高高， 周头怎么了？那个，我就心想，这个高高啊，回国之后去哪个区域疗养？很重要，是四川还是那个区域？ 那肯定四川啊， 四川吗？ 对，我看一下啊， 搂一下啊。 对， 嗯， 上周末呢，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旅居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28岁， 哎呦， 相当于人类的98岁 高龄， 哇，绝对的高龄。雄性大熊猫高高结束了15年的旅美， 还真的是回到了成都， 对，抵达成都，入住都江堰基地，在工作人员的诱导下，很快进入了区圈舍， 诱导 还得诱导， 因为年纪大了，对， 年纪大了，然后在美国待习惯了。回国不太习惯 是吧， 嗯， 这高高啊， 嗯， 刚才说了98岁相当于就是28岁他的年龄哈， 嗯， 一只老龄大熊猫在美国生活期间曾患过一些这个癌症， 哎呦， 并实施了手术，且伴有多种老年大熊猫常见疾病，所以是诱导之下嘛， 嗯嗯， 此次回国呢，长途跋涉对熊猫的身体是一次考验，所幸的是初步检查显示高高状态不错啊， 嗯嗯， 目前都江堰基地已经安排了专门的饲养师和兽医，以帮助这位高龄的大熊猫尽快适应成都的新家。 对，那在旅居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15年里， 功勋， 对呀，啊， 功勋熊猫， 功勋熊猫，高高和大熊猫白云共繁育了5只后代。 想起黑土了， 对，我也想起黑土。 这个五只后代啊， 5只， 这是倾尽他的一生了，我觉得真的是 啊。 这个大熊猫绝对不是一种量产的。 那当然了，就是每次看到我们新闻当中有大熊猫的这样一些资讯，我觉得很骄傲。我们输出，然后回来之后， 是的， 这一生是非常的圆满了哈。 是的，就是我国的大熊猫，真的是放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很多人喜爱的， 非常的好哈， 嗯。 这是前三条国内的信息哈， 嗯， 来一条国外的信息哈。 是的， 泰国呢一直是那个我们比较关注的出境的目的地哈。 对， 又有海，又有寺庙，又有文化哈， 嗯。 泰国承诺呢说，改善旅游环境，为什么呢？还是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啊， 哎！是的，最近因为不频繁出事儿嘛， 对，他们也是摆正姿态哈，啊， 对， 透出橄榄枝哈，啊。今年是2018年，明年2019年，泰国将在2019年定为泰中旅游文化年，就是明年的事儿， 哎。那岂不是赴泰游客又更多了，嗯，暴涨？ 对，在这一年当中将举办一系列相关的活动，并通过这个加强旅游安全，你看安全提上日程哈， 嗯， 和服务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对，那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郁他沙日前在中国媒体见面会上说， 怎么说？ 泰国正在筹备一系列的大型旅游活动，以吸引中国游客，包括在曼谷市中心暹罗广场举办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还有普吉米其林美食节、澜沧江湄公河文化旅游、友谊车队泰国行等等。 哎呀 都是大场面。 湄公河文化旅游车队出来了啊， 哦，车队。 老郁他是不是 老郁？ 今年上半年赴泰中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5%，还不错。 嗯， 但是第三季度同比下跌了9%。 嗯， 预计第四季度呢，同比会减少15%。 嗯， 他说上半年日均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日均呢，4万至5万人。 我的天哪！ 而七月发生的这个沉船事件之后，中国游客数量降至日均2万人次。 对，所以这个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啊。 对，然后他也说呢，七月普吉沉船事故，9月曼谷机场保安殴打中国游客这个事件，伤害了中国游客的感情。 是的， 那是肯定的呀。 嗯， 是由。这是游客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 嗯， 此外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激烈，越南和日本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游客，对赴泰游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嗯， 尽管如此，他预测今年赴泰中国游客仍然将超过1000万人次。 越南还是近年来非常的红火的一个国家， 是的， 旅游方面啊。 对，日本呢，就一直以来人就都是稳居高位的。 是的，这个他还说呢，泰国也意识到了什么呢？本国旅游业存在着安全隐患和服务欠缺。 嗯， 那次我们说了泰国那个航空的事儿， 对对对， 为了表明泰国欢迎中国游客的诚意，泰国方面正考虑免除落地签证费用。 嗯哼， 免除了啊，同时将为中国游客提供填写入境卡的服务，以减少入境过程当中第一次去泰国的语言障碍。 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第一次去填那个卡挺麻烦的，不会填错，填好几张。 对，其实我觉得那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直接免签得了。 对 对。 我们作为游客， 我们作为游客的心 情，替大家说出的心声。 对，因为你看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对中国免签的呀， 是的， 很多海岛国家也跟中国免签啊。 嗯， 对，反正你不免签不也是去这么多吗？免了签之后可能去的更多。 对呀、啊，多多益善嘛。 对啊， 方便简化。 是的，是的，嗯，好吧，那这只是我们的小小的意见啊。 对对。 对，那泰国还将提升针对中国游客的旅游安全措施，加强行车安全， 对， 严查旅游用车的年限， 嗯， 严格监管旅游车辆的出租，改善海滩、酒店泳池及各大景点的安全警示。旅游局将联手泰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向游客发送旅游预警短信等。 哦，三大。 今天有橙色台风，大家不要下海哟。 对对，今天有一个这个店铺打折等等一些信息哈，方便惠民就对了啊。 是的。 这个此外呢，泰国旅游局将向哦海军、医院合作、 哦， 提供海上监控和救援，不是一般的沉船的时间吗？ 啊、对对对。 保障游客水上的安全、嗯，泰国将监管旅游团全部的行程，规定必须在游客下飞机12个小时之后， 嗯， 才能进行比较强度的水上运动。你得休息好了，对吧？ 哦、 你别一下来就。 对， 香蕉船啊， 对对对， 谁受得了啊？ 对，泰国旅游局还将与中国在线旅游服务平台建立实时的旅游预警系统， 好， 比如说风浪预警啊、天气预报、交通提示等等。 为什么一直这个致力于旅游业啊、 嗯？ 因为有数字告诉我们，瞠目结舌的数字。 嗯哼， 整一整。 这是这样的啊。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017年， 怎么了？ 赴泰的中国游客超过980万人， 快1000万了啊！ 对呀、啊，同比增长近12%，为泰国带来了超过5200亿泰铢，大约和10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比增长15.78%。 你说大的？ 对呀、啊嗯，面对这样的一个数字，他怎么能够放弃中国这一块市场？ 对，越来越好就好了哈。希望我们再去泰国玩的时候没有什么的负面信息、 嗯、 一切都是崭新的啊。 嗯， 第五条来自于马来西亚方面的事情哈。中国游客呀，全世界都在不断增多的过程当中啊，但是呢，那边考虑到没有中文导游有点太可惜、 哦、 影响了交流哈。 对， 这据马来西亚的报道说，马来西亚这个沙拉越旅游艺术文化青年与体育部长阿杜卡林出席了一个企业机构举办的中文导游证书颁发仪式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说、中国的游客遍布世界各地、 嗯、 已成为了旅游的趋势、 嗯、 沙拉越不能错过中国游客的市场， 不能够。 对，若没有中文导游接待他们，太可惜了。 是的，这会减少中国游客来的数量啊。他指出，过去许多中国、新加坡等地的游客呢，前往沙拉越国家公园观光时，因为缺乏中文导游接待他们，实在是说不过去。2017年，他就提出要培训中文导游的建议。那对于沙森林企业机构培训首批41人的中文导游仪式，他是非常乐见其成的。 41个人应该是严选的部分哈， 非常的严选了。 今现在是11月5号了哈， 嗯嗯嗯、 截止到2018年9月份， 嗯， 沙拉越迎来323万人次的游客。其中34000人是中国的游客，同比去年增长15.8%。而沙拉越呢，目前拥有41座国家公园， 41座， 14个自然保护区和5个野生动物中心。其中最受我国游客喜爱的国家公园是泰国家公园，石蒙古人员保育中心、仙洞和风洞等。 哎，是的。那阿杜卡林希望首批结业的中文导游未来在接待中国、新加坡游客的时候，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秉承着热忱、专业、敬业、终身学习的精神，将沙拉越国家公园的特色推广给这些游客。那他也希望除了照顾好他们负责的国家公园，向外来游客讲解相关保护条规，以维护沙拉越森林珍贵资源的同时，也能够以这个更有去的方式与中国游客互动啊、 嗯、 还有介绍，那相信可提高导游的满意评级，不排除可获得更多的小费。那肯定的、 啊、对，就是 更好的服务就肯定会相匹配嘛，是吧？ 链接是很自然而然的哈。 对， 这个沙拉越州呢，这个简称沙州啊、 嗯， 不要变成寂寞沙州。 寂寞沙州冷。 对，首府古晋市啊、 嗯， 被称为西鸟之乡。 哦， 位于马来西亚东部啊、地处呢这个婆罗洲北部，东北角连接马来西亚的沙巴和文莱， 嗯、 南面跟印度尼西亚为界，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属于热带雨林气候，三分之二的土地是热带雨林。 雨林区、啊、 哎呀， 好地方， 好地方， 我们国家公园那么多呢，是吧？ 是啊，所以这地方我们得去啊。现在中文导游也有了，所以去起来就更加方便。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真的有的中文导游哈、嗯，确实特方便哈、嗯。 是啊， 因为有些人语言确实是不是那么通顺哈。你说谁英语都那么好，那不太现实哈、 嗯。 特别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朋友哈、嗯，如果真的遇到中文导游的话，他会觉得这段行程没有什么的阻碍，完就出发了。 对，啊、特别的亲切，而且有好多东西你还是得要这个中文导游来给你讲解。 是的，嗯、你这个用一种中文的习惯讲解的时候，大家易于接受，而且这个提问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的， 就顺便聊聊聊聊出一些别的来，哪里饭馆好，哪里酒店好，哪里风景好，哪里消费地，哎，都出来了。 是的，而且你如果没有中文的话，你像马来西亚，如果要在越南、柬埔寨和泰国，如果没有中文导游的话，那人家英语可能也不是那么好，那怎么办呢？ 对 对， 你这就真的沟通不了了。 是的，所以说呢，沟通很重要哈。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得互联、互通、互动之后，这个沟通是极其重要。 没错， 我们天天跟着机器沟通，到了外边跟人沟通的时候，如果语言相通，那是非常爽的一件美事啊！ 是的， 那个下段时间呢，下面段我们要去极光了哈。 嗯， 极光怎么看？全世界有那么多风景区， 在哪儿看？ 地点那么多啊，排名依然不分先后。一首歌之后，下面段回去看极光喽。Jag vet det här är nu jag går laja dig Jag blir så sinnsig gira när du ringer mig Säg mig vad ska jag med Tinder Jag vill binda mig nå 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

很极光， 很极光。 我们看看听众的留言哈。 好， 虽然极光呢确实需要那个长时间的飞行啊，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哈。 对，很不菲。 对，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听众也是去感受过的哈。 是的。 胖胖星上的小仙女，这名起的真是让人觉得想要去拥抱她哈。 对，嗯，是吧？ 日常感慨美丽的极光和星空。 嗯， 今日是海蓝色的，平淡而安宁去了。 哎呦，海蓝色的， 哇！ 峥嵘何岁月？ 听这名起的。 我20的愿望就是去冰岛看极光。 20岁就这样个想法了。 对， 嗯。 现在才实现，今年50了。 啊 啊！ 叫马小莫。 对，马小莫说了，去北极看绿色极光是一种快乐，在十字街口看雨后彩虹也是一种快乐。世界风景各有色彩，来之安之。哎，还真是，既来之则安之啊！ 请去之。 对， 嗯， 啊， 哇，这个名字挺厉害。 凤梨酥味， 苏菲啊， 来，你来整一下子。 希望。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谁？ 希望在25岁之前能和我爱的人一起去跳伞、蹦极、登山，挺考验爱的人的勇气的。 对， 一起去圣托里尼岛拍照，一起去冰岛看极光，一起去北海道滑雪，这都是我的梦想。我希望能够早日实现。 加油！ 毕业旅行的时候还没毕业呢， 还没啊？ 毕业旅行的时候，也想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去大理。慢慢充实自己的生活，先计划着吧，有个念想很好。 啊，是的， 哦， 今年还没有毕业啊， 很年轻。 那在25岁之前，基本上你还剩三年的时间呢。 加油！ 算了一下，就刨去对刨去一年 gap year 呢，你可以把这些都玩完，剩下2年好好找工作吧。 好好加油。 对， 就是好好的工作是为了去远方感受你这些预设的风景哈。 嗯， 找到一个心爱的人哈，陪你做件人间最欢乐美丽的事情哈。 嗯。 来，我们介绍一下10个看极光的地方。哎，哇，那这个排名不分先后了哈。 嗯，是的。 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俩都去过， 对， 但是这个地方啊， 这地方我俩都没去过， 没去过。俄罗斯大呀， 大太大了。 说起地方，听听看， 摩尔曼斯克。哎，这个地方还真是一般人都没去过， 很陌生。 对，它呢是位于俄罗斯北极圈里面的摩尔曼斯克港，又称为不动港。它有着绝对不能错过的极夜、极光、极地空气和极贵的鱼子酱。 哎，我那个上次去贝加尔湖的时候吃鱼子酱了 啊，好吃吗？ 嗯， 挺腥的，我觉得 就是腥香腥香的。哎，然后呢抹到面包上，然后加上那个当地的伏特加酒。 嗯， 哇，那个味道很神奇。嗯，就是当地呢。 是，我跟你说这个吧，我不是前段时间刚从俄罗斯回来吗？ 哦，是是是， 买了点不是鱼子酱，鹅肝酱。 鹅肝怎么样？ 哦，鹅肝酱也非常好。 香滑。 对，香滑软糯。但是呢，在这儿我还是实话实说啊，鹅肝真的是分等级的。 是的。 对， 当然了， 你这个去吃法国的鹅肝，再吃他们这儿鹅肝，因为毕竟法国那边的鹅肝还是很出名。 嗯， 味道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是？ 嗯， 就是希望大家吃最棒的食材的东西。 对， 感受最美丽的风景啊。每年的9月份至4年4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在摩尔曼斯克看到极光。嗯，其中就是现在11月以及2月，极光出现几率是最大的。 对，嗯，哎呀，这个首先呢，就是极夜里的极光。 怎么的呢？ 极光呢，非常的灿烂啊，21道光，如此美妙。 是的， 在漫漫的长夜中，除了中午略有点光亮之外，白天也是要开着电灯的。 哦， 因为在极夜里面，太阳始终不会升到地平线上面以来。嗯，那星星也一直在黑洞洞的天空闪烁，这一天他们会非常的劳累。 是， 一年中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看见或圆或缺的月亮整天整天的挂在天上， 累 的累的呀，就四处溜达。 嗯， 看得都烦了。 嗯， 另外半个月的时间则是连月亮啊看不见，他们是上半个月休半个月。嗯， 还让月亮上班吧。 对， 别休假了， 然后呢 你值班也行啊。 然后时常可以听到夜里好的问候。 哦哦哦， 对，这样早上好，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喝不了的，喝太多了。 是，充沛的能源，使得这里区别于北欧各国冬季的寂寞和萧条。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它这个的环境不太一样哈。 对， 在这个摩尔曼斯克的极夜里，欣赏夜景呢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 真一定吗？ 无论你睡到几点起床，坐上那条城里唯一的有轨电车，便可以达到城市的制高点，从那儿向下看呢，永远是灯火通明，霓虹闪烁，生机勃勃。 勃勃。 如果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夜，而你又极其的幸运， 那么你会怎么样呢？可以看到终生难忘的上苍烟火极光。 对，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相当神奇了。 传说中的极光的颜色其实是斑斓的， 哦， 但是很多人呢看不到那些其他颜色。对，没说吗？又遇到了绿光 如此美妙。 是的， 嗯， 然后那种常出现于古希腊神话当中蛇的眼睛的颜色， 哎呦， 跳跃的，悠悠的，嗯，细细的， 还变了。 对，然后 古希腊，注意， 是的啊，古希腊， 嗯， 是的，一直延伸到天际。 是， 渐渐的呢，那条美丽的曲线就弥散开来，像烟花一样似雾非雾，像雾像雨又像风， 哎呦， 直到消失于茫茫夜色中。长久以来，关于极光的传说呢，嗯，种类非常的繁多。爱斯基摩人认为极光是鬼神引导死者灵魂上天堂的火炬。这个还是很有想象力。 是的，是的。 那希腊神话中呢，却认为，嗯，不，极光是黎明的化身，给人希望。 I'm from 北京。 啊，好，哎呦，我的天哪！ 而在这里，跟其他介绍几座城市相比较，俄罗斯的性价比非常高，又近，便宜，又消费又不是很高。 是的。 尤其是目前呢，签证也好办。 嗯哼。 这个6K。 6000， 对，差不多就看趟极光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要是单纯只去这个地方的话， 是的，交通建议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都有直达摩尔曼斯克的航班， 嗯， 从莫斯科出发大概2小时， 嗯， 从机场出发到达这个基地2小时车程， 嗯， 由基地换成雪地摩托，约有40-65分的车程就到达住宿了，非常的 远啊，这个地方 5小时， 对， 怎么6000呢？ 啊， 6K。 啊，是的，是的，是的。 你跟瑞典比比，你像瑞典光航空费、飞行费，对不对？ 对，瑞典这个地方呢，叫做尤卡斯亚维， 也不是经常说的地方啊， 是的， 嗯， 它呢是位于瑞典的一个克鲁纳地区的一个尤卡斯亚维，是个小村庄。 哦， 它是瑞典第一家冰雪酒店的所在地。 哦，鼻祖， 鼻祖。你可以在尤卡斯亚维村欣赏落在地平线上的北极光。 哎呦， 你还可以顺道去游览一下这个航天中心啊 ，S Range 这个小镇只有不到500人。 哦，镇上人很少。 对啊， 嗯， 没有星巴克啊。 哦，镇上很小了哈。 对啊，很小，没有星巴克，估计也没有 Costa。 对。 然后基本上都是手冲， 是 搭点速溶吧。 是、嗯，即使我们去到这个地方，漫游遇到北极光， 嗯， 你也可以欣赏一下瑞典那个地方满天繁星的景象。好久没有看到满天繁星轮番掺和你眼睛的那个时刻了。 是，我跟你说， 小时候看到过。 你要真看满天繁星啊，你看一会儿你就困了。 哦，有助眠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因为太璀璨了。 喂，老刘啊， 啊， 我们家天花板看着满天繁星可以助眠。 哎，现在不是有那个灯吗？就是那个繁星给它抠一个小星星， 啊，对， 里面放一个蜡烛，还带香薰的， 真好。 啪一打，然后看着天花板，满天繁星， 彻夜未眠。 是，然后那个熏香一会儿，有助于睡眠。 真的，真的，这是那个室内的装饰啊， 对，有助于，很重要， 环境也很重要，灯光啊，对不对？ 你看这个， 啊， 就家一个家里面，不管你是什么式的装修， 哦， 只要你把灯按下来，然后串几串那种小灯，整几个小星星， 哎， 然后整一朵小花， 嗯， 你就觉得这个生活特别有情调。 对，就是安静嘛啊，不是那么 快。然后就是收拾的时候不太好收拾。 是的 啊， 叫阿姨吧。然后呢，在这个尤卡斯亚维村，除了可以欣赏我们说的今天的主角北极光之外，你还可以，因为它不是那个第一座那个冰雪酒店驻足地嘛， 嗯， 可以参加机动雪橇等冬季的活动啊， 哎，不错。 当然，瑞典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像斯德哥尔摩呀，还有那次我们介绍瑞典那非常有棒的，可以落日夕阳的那个海港，还有瑞典是非常彩虹的国家，非常漂亮， 啊，瑞典 彩虹之都啊， 是的，是的，瑞典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人民也非常的友善啊， 是是是， 对，俊男靓女，身高都很高， 对，嗯， 对，这是刚才说的瑞典的一个小村子啊，叫做尤卡斯亚维。 嗯，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一个非常贵的地方了， 哎，这真是贵啊， 挪威， 嗯， 斯瓦尔巴群岛，这个很熟悉吧？ 还行。说过， 只要是去看极光， 嗯， 肯定是会去到斯瓦尔巴。 对， 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冰洋之中，这座挪威海岛坐落在北纬74线和81线之间，是世界上最高纬度的地方。 哎呦， 每年的11月到次年2月期间，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北极光。 嗯。 位于北冰洋上，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由西斯匹茨贝尔根岛、东北地岛、埃济岛、巴伦支岛等组成， 嗯， 以西斯匹斯贝尔根岛为最大， 大约占了总面积的一半。 哎呦， 那首府呢叫做朗伊尔城，也是在这个岛的西岸。 嗯， 那它是最接近北极的可居住地区之一，总面积大约6.2万平方公里，居民3000， 就3000人啊？ 对， 就是少啊，那那边人真的是 3000人， 对，就人均的密度非常大哈。 嗯， 这里的游客除了观赏极光之外，还可以体验另外一个自然现象，我们之前说过 什么呢？ 极夜。 哇， 这段时间那个群岛都没有白昼， 嗯， 当蔚蓝的黄昏，蔚蓝的黄昏降临，代表着北极光来临的几率很高。 对，这月亮又累坏了。 嗯，不休假。如果呢，到的跟准的还有大家是在这段时间以外的世界游览斯瓦尔巴特群岛的话， 嗯， 更可以看到像看见驯鹿啊、海象啊、北极熊等珍贵的大型动物。 是的， 哦， 岛上拥有4所以上的旅馆或者酒店， 哦， 包括一座现代化的。啊，叫做雷迪森酒店 Radisson SAS， 是的， 并没有常年营业的邮局和超市， 并设有啊，设有常年， 哦，并设有，有 对，啊， 常年营业啊，嗯，即使在极夜里， 怎么呢？ 也可以满足岛上居民以及游客的需要， 买点东西庆祝一下啊，对， 是啊，不得整点酒啥的， 对，都有， 都有啊， 嗯， 岛上的娱乐、交通、金融设施很少，只有1所医院， 啊， 你想一共3000人吗？ 是的， 嗯，但是呢，朗伊尔城教堂会全年向游人开放， 嗯， 基本上每周日。这里都会举行教会活动， 嗯， 在每周二的傍晚，教堂还会售卖咖啡和挪威华夫饼。 是的，反正是挺亲切的一个地方哈， 挺好的， 没有压力哈，嗯。而且这个朗伊尔城与北极点的直线距离仅有也挺远的，1333公里。 但这已经很近了。 除了搭乘游轮，游客可以直接飞到朗伊尔城，从挪威奥斯陆或者是特罗姆瑟哈， 嗯嗯。 目前北欧航空和挪威航空均提供到朗伊尔城的定期航班，从特罗姆瑟到朗伊尔城飞行时间不到2个点，从奥斯陆出发则需要3个点。 3个点，感觉 存款 是 吧？好，这个地方这绝对网红的地方，下一个 啊，绝对， 对， 冰岛嘛， 冰岛 雷克雅未克 是 首都， 首都。 虽然说雷克雅未克越来越受游客的欢迎， 虽然这样一个遣词造句方式呢， 但是呢，它依然是欣赏北极光最实惠的， 哦， 啊，最经济实惠而且交通最方便的地方。 给大家一个提醒 的。如果要觉得去挪威太贵了，那可以去 冰岛 看看 啊， 嗯， 这个地方不但可以让大家呢入住蓝色珊瑚旅店， 哇，好浪漫， 是还可以滑雪或者体验激动的雪橇， 嗯， 甚至前往权力的游戏在冰岛的取景地 啊，所以权力的游戏真有钱，能在这儿拍的。 是的，交通建议 、啊，中国没有直飞冰岛的航班，需要从欧洲其他城市转机前往， 嗯， 从国内出发最方便实惠的是选择芬兰航空， 啊， 北欧航空就是斯堪的纳维亚航空， 嗯 的联程机票，国航海航也有飞往冰岛的航班，嗯， 其实这些地方前面这些都适合呀，就是除了看冰岛啊，冰上的运动啊，雪橇什么的， 嗯嗯， 还可以自驾呢，在这些地方自驾感觉还挺美妙的一件事哈， 挺特别的。因为我这次回家刚好赶上大雪，然后哎呦，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因为我们家那小城人口也是特别少， 嗯， 我就感觉哎呀，这如果要是到了北欧小镇，就基本上 那 可能人会更少，就你会觉得其实是会有一点压抑的， 哦， 嗯，对， 人少吗？ 对啊，人少，他又赶上大雪，如果要是再赶上一个极夜的状态，所以那边的人很高冷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 对， 是的， 因为实在是不想出名。 嗯，对，杨洋抄过来一看，驯鹿算了， 啊，对，驯鹿，哎，别关窗，给点吃的。 哎，接下来啊， 看见吗？ 哎呀，芬兰， 嗯， 芬兰也是一个欣赏极光的好地方哈， 嗯， 叫做斯劳塔宁啊，在位于芬兰的斯劳塔宁北极度假村里的旅客可以直接怎么样，住在圆顶冰木屋的玻璃窗外，就可以看到极光。 哇，这个爽哎， 好不好？ 网上有一组非常网红的照片，就是在圆顶小屋的视角下看夜空中的北极光， 真好，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欣赏，一定会成为生命中最美丽的回忆。 大哥，我插几句， 你说， 吓我一跳，你 不会，你这乱入， 你使个令子，给个眼神也行， 啊。 我们不是这个团队，我以为你们能感受到我的呼吸。 是是是，我们那个没有感受到啊，没有默契 啊。我觉得哈， 嗯， 我意思不太好，今天啊，昨天晚上喝点酒 啊， 然后我就是想说呀， 你想说什么？ 我这个年纪啊，也不知道能不能去这个圆顶这个屋看这个星星极光， 心向往之就可以了。 但是我跟你说道子准则啊， 嗯嗯， 我小时候看那个天不亚于现在满天繁星那个星星啊， 是。 吧？ 村东头， 嗯， 全是建木那个庄稼盖子，然后也没有人。 苞米地。 对呀、啊，那时候灯光哪有什么光染？ 哎呀，那时候是 油灯 啊！你生活在什么年代？你 我五十多了。我小时候，你要40年之前， 哎、也是哈、啊，那时候确实村里还没通电呢， 是是 好多地方都没通。 俺、啊、跟村东村几个小伙伴啊，俺们就几个那什么什么狗剩子呀、 啊， 就这样名起的，反正好养活、 啊啊啊。 坐在这个村东村那个垛上 啊， 躺下来啊， 啊， 夏天又不冷 啊， 周围就是蛐蛐的叫声， 还有大黄，是不是？ 大黄也老了 啊， 俺、 啊、 就是数星星。那个时候的感觉也，我想就跟现代人啊，在这个园林小屋看那个极光那个感受是一样的。现在不是有种复古的情节吗？ 对。 然后你比如说有些想旅行结婚的哈，你、 啊、 你去冰岛看极光，你也可以回村。 啊、 哎，周头不 可以的。 俺、啊、说是俺的想法。 啊、 回村子就像我家那个田里的时候，没有心思看星斗那种的，躺、 啊、 在村上呢，手啊移过去，一把什么移过去，哎， 啊、 就那个情怀，看了一晚上星星，那不很好吗？ 哎呀，算了吧，现在这个村子里面，我估计电灯都通上了啊，也看不着什么星星了。 老周把充电器用了。你别说， 嗯， 周头他有那个时代的 印记， 印记非常的强烈的印记哈。 是的， 我们要特别感谢周头，谢谢 谢谢。其实这个不管是，哎呀妈呀，是我们继续啊，头头你可以上市休息一下，中午有包子。 行 啊。我觉得就是说了这么多看极光的地方， 那个是他们美丽的回忆， 对，他们美丽的回忆，其实那个是带有时代感的，并不是说那时候条件是很艰苦，你跟这个小屋它能比得了吗？那肯定比不了。 说句心里话，我也很想去这儿 啊， 去不了。 是能去能去啊，等着这个就是一定要带你出去一趟啊，咱们团队团建。嗯，好， 我快流食了，赶紧上路。不过呢，即使北极光没有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能怎么办呢？ 大家依然可以参加当地什么狩猎驯鹿的活动，合法的啊、 哦， 或者租这个滑雪板探往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叫做 URHO 啊、 嗯嗯嗯， 国家公园里面非常棒的一个感受哈。 对， 交通建议肯定得飞过去， 肯定得飞 吧,、啊、 吧， 前往芬兰你就不能坐拖拉机了，他不就 你以为是去稻城啊？ 啊，是拖拉机，去稻城拖拉机也不行， 当地工具、 啊、是的、嗯，前往芬兰的旅行者首站目的地肯定是赫尔辛基。新基的万塔机场， 万塔、嗯，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芬兰航空提供国内城市的直飞航班， 嗯、 从北京前往赫尔辛基直飞航程大约是8小时20分左右、 哦， 淡季航班票价是7000元，这是淡季啊，含税往返 听不见 啊。同期的转机航班价格6000元啊，含税往返、 嗯。是， 前往赫尔辛基主要转机目的地包括莫斯科、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等等。旺季价格呢，这我们就不播报了， 自行考虑啊、 嗯。对， 这个下一站呢，格陵兰岛。经常出现格陵兰岛、啊、 大绿岛 是吧、 嗯、 这个格陵兰岛是一个真正梦境的地方， 天哪， 来到这里就像进入了童话的世界。 嗯，世界， 如果你没有走进这里完全无法感受，肯定啊，你没进来、嗯、你怎么感受，看图上那个百分不一见、 看图不行 是吧，绝对干净的天空，足够北的位置啊，让格陵兰岛所有的角落都极光降临、嗯、 我的天哪，这是一个被极光眷顾的小岛，大岛， 每到冬季、嗯、这里边开始持续数个月的极夜， 嗯， 格陵兰上就会出现色彩绚丽的北极光， 嗯， 而且极光的色彩丰富且变化速度极快、 嗯、 经常呈现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样貌，这使得那些极光爱好者对这里的极光都终生难以忘却。 哎呀，真是好想去啊，你看，哎呀，这儿有极光，你看那个，哎呀，那个又变了，那个是玉兔，那是嫦娥。 最后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地方，哎， 说加拿大， 真的来说过啊、嗯，我记得还是我们的蔡韵来分享的。 黄刀镇， 黄刀就叫做 Yellow Knife， 叶洛奈夫又被译为黄刀镇啊，是加拿大西北地区的首府 ，NASA 评出的全球最适合观测极光的地方。这里可以看到难得的黄色和紫色， 黄色真的好罕见， 哇，好罕见啊！ 我个人生命当中最喜欢的是黄色的一切配饰， 是吗？ 衣服啊，裤子啊， 哦、 鞋子啊，我都非常好看，袜子那种。 我喜欢粉的，有没有粉色极光？对，目前呢是前往黄刀镇赏极光的最佳时机。有着北极光首都之称的黄刀镇位于北极圈环带区、 哦、 冬季昼短夜长，选择入住此地3晚以上、 嗯、 绝对可以观赏到极光啊，这、观赏到极光的几率很高，是极高。 对，3晚。 对，3晚啊，是的。嗯， 当地最有特色的 哦， 哇，这就是欧若拉村。 整张专辑的名字， 对，一个个大大的尖顶帐篷极具风情，除了帐篷还有许多免费的体验可以参加哦，像狗拉雪橇、烤棉花糖等独属于冬天的特色活动也都很有意思。 告诉各位啊，到黄岛没有直飞、一般要转机，所以国内来的朋友一般要飞三次两次转机，有点麻烦，但是值得哈。 嗯， 今天特别给周拓准备一首歌。 我们都曾幻想， 哎，是的，很适合他。 唐龙先生的歌，这个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极光》。我觉得人生当中有非常多光芒四射的时候， 是 不光是你看到就是天空中闪亮的物体，你内心有一个闪亮的灵魂和内心，那也是。 对啊，一个人的谈吐，如果他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对世界的看法，你会觉得他自带光环。当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人走向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女神或者是男神，他也自带光环。对，或者是一个普通人，一个陌生人的一个温暖的举动，你也会觉得他是充满光芒。 这个世间不难发现真爱哈，和那个热的东西、好的东西、真善美的东西。 嗯， 其实我们一直老觉得周驼是不是蹦出几句话来，虽然他那个年代的记忆确实能让， 虽然他有点土，但是呢他确实很有情感， 很接地气的哈。那不用那么客气 啊， 歌还行 啊，是的，你喜欢就好。 把这个 MT3 当给我 啊好， 我用那个最高格式的， 好好好， 320KBD 啊，你还知道，本来想给你64的 那没法听啊，那是语音、啊、那是短信信息， 是啊，呀，开玩笑呢。 非常感谢周拓以及大家对于极光的一些喜欢哈。 嗯， 有生之年可以去看次极光，也是挺丰富的一件事情哈。 嗯， 带着自己心爱的人和那双发现美的眼睛哈。 嗯，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明天再仰望满天的繁星。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我们都曾失望，我们都曾放浪，只为心里面的那道极光。无数次的回望，无数次的感伤，无数次的复苏，那脆弱的心房，无数次无数次的释放，无数次的原谅，只为心中那道极光。 吹过，穿过头发转。